你知道在这个宇宙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 诶，难道是我走到哪都是主角？ 诶，肯定不是啦，要说最帅的话肯定就是 By the power of Grayskull。 I know it sounds crazy, but that sword is gonna show me the way home。 经典动画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即将以真人奇幻动作大片回归大荧幕，这一次正义肯定不会缺席。 在神秘圣剑的召唤下，尘封15年的异世界王子觉醒，他能否跨越时空打败恶势力拯救家园呢？ I know how it feels to fail。 由 Nicholas Galitzine 和 Camila Mendes 领衔主演，带你一起感受传奇宇宙巨人的力量。 从5月25号起，你只需要上到 GoSean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电影首映礼入门票。详情条规记得浏览 GoSean.my。 6月4号陪你一起走入电影院，感受经典重现。 GoSean, we are on track.